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那天，我去精神病院的探访，不但没将黑屋子事件弄明白，反而让我更加迷惑。吴医生大约是在离开半小时后回到值班室的，当时瘦小的吉医生和其他几个医生都出去忙活去了。我想我正好把事情弄个明白。我说：“哎，董峰病了呀？” 是的。 吴医生很了解地打断了我的话，说：“ 昨夜停电了，又下大雨，可能是感冒了吧？感冒了。 不，我说，据说是病区的那间黑屋子出了怪事儿，吓着他了。当时。” 怎么你也相信这些吗？ 吴医生用笑声打断了我要讲的事，他接着说：“ 哎呀，那间屋子里是正常的病房里面的确是死过几个人，病房里怎么会不死人呢？几年来里面没有住过病人，只是因为漏雨啊，你知道这些房子建了都快百年了，那间病房又在楼上的最尽头，那么墙角沁雨的问题呢，越来越严重，屋子里湿乎乎的。”所以就闲置了。近来这间病房里老是有些奇怪的传闻。怎么你也相信这些啊？ 我正想解释，我不是相信传闻，而是想弄明白董峰昨天晚上遇见的事。作为这里的护士，他的亲身经历可能与传闻不同吧。但是我还没来得及问，护士长已经带着一个小护士走了进来，说是该查房了。吴医生站起来抱歉地说：“你看哎呦，我这工作呀，哼，还没有喘上一口气， 又来了。” 这一瞬间，我突然脱口而出：“我和你一起去查房，行吗？”吴医生顿了一下，可能是理解了我的职业好奇心，说：“可以。”同时还从墙上取下了一件白大褂让我穿上。 好，我还有这个。 他又抛给我一顶白圆帽，戴上后我觉得这帽子有点像厨师。同行的护士长和护士都有些异样的看着我，他们一定将我看成新来的医生了。其实我更像侦探，我想借此机会看看黑屋子。 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座楼房的结构很奇特，一段不长的走廊上，除了几间医生护士的值班室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病区在哪儿呢？我正纳闷儿，护士长已经从腰间掏出了钥匙，打开了走廊侧面的一道小铁门。咣当一声，门开处，有乱糟糟的人声从里面涌出来。我随着医生护士鱼贯而入，眼前才出现真正的大天地。长长的走廊，很多很多的屋子，这才是病区。走廊的入口处挤着七八个病人，在我的一瞥中，都是长得有点蛮横的男子，他们自动地分向两边，给我们这群穿着白大褂的人让路。在我挤过他们的时候，听见背后传来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要来个新的。 这使我背脊一凉，同时对这个病人的智力感到意外。没想到精神病患者竟能从一大群白大褂中迅速分辨出新面孔来。我们走进了一间病房，患者是一个接近老年的胖子，条纹住院服穿在他的身上显得有些短小。他坐在窗下，眼睛看着地面，一动也不动，对我们进入一点也没有反应。护士长对吴医生汇报说： 19床，早餐吃了稀饭50克，馒头100克，午餐吃了米饭150克，蔬菜没有剩，体温正常，但是还不能走廊上与人交流。 吴医生很权威地点了点头，然后叫了几声病人的名字。胖子没有反应，吴医生在病历上记了些什么，我们便进了另一间病房。病房里没人，护士长汇报说： 27床，待在房里仍然烦躁，但尚无攻击行为。按照您的允许，让他到楼外花坛一带散步去了。有护士跟着他，但不能离他太远。病人希望没有监视的感觉。 我突然想起了我在花坛边遇见的那个病人，便对吴医生说：这个人挺有趣的啊，说的话像诗一样，我刚才遇见了。吴医生淡淡一笑对我说： 白日梦啊。这是病人常有的现象啊。 我们来到了又一间病房，患者是一个16、17岁的男孩，瘦高个儿，见我们进来便主动地问： 吴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去上学啊？ 快了快了， 吴医生爽快地答。 想一想，想一想，如果遇见路上的陌生人，还害怕吗？ 可能不会害怕了。我也许，有时候，我说不清楚。 再有几天啊，你妈妈就回来了。 嗯 嗯，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出院了啊。不过出院之前啊，我得跟你妈妈好好谈一次话。 嗯 嗯，好，小伙子，你看好了。 嗯 嗯。 护士长和护士在旁边也很高兴，看着病人痊愈出院，对他们是一种享受。走出病房的时候，吴医生对我说，这个男孩在路上啊，老产生恐怖感觉，这实际上孤独造成的呀。啊，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潜意识里，是想用这种病的方式将他的母亲留在身边。啊，那么他两岁的时候啊，死了父亲，那一直是母亲带大的。可是母亲去年到深圳去工作了，那么留他一个人在内地，那么他就崩溃了嘛。啊， 吴医生的这个判断让我折服。人对自己的行为有多少能够得到最真实的解释呢？这个时候，一个30多岁的病人主动地从走廊上跑过来，拉住吴医生的白大褂说：医生，医生，我缺营养啊，医生啊，我缺营养啊，我在王保馆那儿还有50块钱呢，啊，给我买5斤猪肘子，5斤香蕉。医生，我是缺营养啊，医生，我缺营养。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 吴医生拍拍他的头，回到你的病房去吧，快一点，回去。 那病人很不情愿地向他的病房退去，我差点笑出来，但随即感到沉重。确实，当理性的光芒在一个人的头脑中熄灭以后，他所呈现的混乱状态，那是多么需要救助啊！我想到了那间黑屋子，在他还做病房使用的日子里，死在里面的病人在自杀前是比正常人更轻松还是更痛苦呢？我不得而知，并且我想去看看那间屋子的愿望也落了空，因为那屋子在2楼，2楼是女病区。吴医生告诉我，女病区的查房是在上午9点，他早已经去过了。我们从男病区出来已经是下午5点了，走廊上已经很幽暗了。从屋檐望出去，天空飞动着乌云。我向吴医生告辞，他说：啊，要下雨了，你带把伞走吧。我心里无端地咯噔了一下，望了望天说：哎，不用了，我还来得及。我快步走出了这座楼房，在天空下做了个深呼吸，空气已经显得非常的潮湿，今夜看来又有一场大雨。俗话说，久走夜路必碰鬼，这句话在我的身上真是应了验。本来我的《背后有人》这本书写得正顺畅，发生在医学院里的14年前的经术往事让我在写作时也有些心悸，但是更让我心悸的事却在现实中发生的。雷雨之夜， 一个自称为桥梁工程师的大汉登门打断了我的写作，并给我描绘了董峰在医院黑屋子外的恐怖遭遇。然而当我那天从精神病院出来，在暴雨来临前赶到董峰家时，更恐怖的事发生了。董峰听完了我的叙述以后，他惊讶地说： 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呢。严永桥，我的丈夫，桥梁工程师。哦，天哪，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吗？ 我顿时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眼前浮动着昨晚的那个不速之客的影子，他的高大的个子，疲惫的面容，还有捏在手里的那把黑雨伞，这一切组成一幅怪诞的画面，在我的眼前旋转起来。 于老师，你怎么了？ 我似乎听见了董峰的声音，那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我接过他递过来的一杯水，茫然地问： 那是个什么人呢？ 幸好26岁的董峰真没结过婚，不然我在混乱中会把那个人想象为董峰死去的丈夫。董峰作证，他没结过婚，也没有男友，他更不认识他妈的什么桥梁工程师。昨天晚上，那个提着黑雨伞的家伙离开我的家的时候，我真该悄悄地跟踪他。如果他是个人，他就会有重量，他就会踩得楼梯咯咯的发响，就会有脚印，并且还会咳嗽吐痰。可惜我当时没有这种想法，现在除了头脑中还留着那个人的影子以外，什么可靠的凭证都没有了。然而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所讲的事情都是真的。董峰确实是在夜里查房时走进了那间黑屋子，确实看见了锁着的门，确实看见了屋里的烛光，确实看见了在微光中梳头的女人。我看着董峰充满惊讶的眼睛问：你看见黑屋子的可怕的景象的时候，那周围有人吗？ 没有。 董峰肯定地说： 一个人也没有，况且那是在女病区，那不会有男人出现的呀。 然后呢？ 然后发现那可怕的景象以后，我回头就跑啊。 董峰回忆着说： 可双腿发软，我是怎么连滚带爬的跑下楼梯，我记不清了呀。当时啊，我记得我就只有一个念头，我赶快离开这儿，我跑得越远越好。我迷迷糊糊的一口气跑出了医院，我叫住了一辆出租车就回家了。哎呀，回家以后啊，我就倒在床上呜咽着哭了一阵，我才想起我正在值班的事儿，我就赶快给小翟打电话，我把这可怕的事儿我说给他，我说我今天晚上我不敢再来值班了， 我叫他替我请个病假，我还嘱咐他天亮之前可千万别到女病区去。 我的头脑渐渐清醒了一些，昨天夜里撞进我家来告诉我这一切的大汉，他的信息来源只能有三条途径。一，他就在事发现场，这种可能被董峰肯定地排除了。二，是小翟认识这个人，并且把这一切告诉了他。第三种可能，就是董峰在家里的电话上叙述这一切的时候，那个人就躲在他家的大衣柜的后面，清清楚楚地听见了整个的详细过程。不然，这个神秘人物不可能在事发一小时之内将这件事知得这么清楚。我的分析让董峰非常的紧张，我看见他细长的手指在沙发的扶手上在颤动着，他站起身说： 我现在就给小翟打电话，但愿是那个他认识的人。 说完，董峰便走进卧室打电话去了。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角度正好能看见卧室床头的那部紫红色的电话。我看见董峰紧张地拨着号，话筒在耳边也有些抖动。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无袖连衣裙，这将他高挑的个子衬得更加修长。医院里的人说得对，董峰要是进入模特界准是一块好料，但是他怎么会还没有男朋友呢？是没有人敢追，还是他太挑剔？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我点燃了一支香烟，等待着董峰的通话结果。但愿呢，是小宅护士把那件可怕的事情告诉了他的朋友，也就是那个桥梁工程师。但是即使这样，这个工程师也不该闯进我家里，神经质地讲上一大通啊。突然，董峰在卧室里大叫起来，我冲进去的时候，看见他已经放下电话，用手捂着脸惊叫着：“ 小宅，小宅，小宅没告诉任何人，他对天发誓，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更不认识什么姓严的桥梁工程师，他不认识。” 那么这个人清楚地知道黑屋子事件，只有我推测的第三种可能。他当时正在这家里的什么地方，听见了董峰给小宅在电话上的讲述。这真是太可怕了。我要董峰回忆昨天晚上跑回家里的时候，房门是不是锁好了的？屋里头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董峰面容苍白地摇着头说：“ 没有啊，没有啊，一切都很正常啊。” 正在这个时候，屋里的什么地方吧嗒响了一声，董峰啊的一声惊叫，吓得趴倒在大床上，把脸埋在松软的枕头里。那声音急促而响亮，像是什么硬东西从上面掉下来砸在屋里的什么地方。当我紧张的细听的时候，又什么动静都没有了。我这才意识到已经是深夜了。我和董峰谈话的时候，下得轰轰作响的暴雨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周遭一片寂静。从董峰的卧室门望出去，是沙发客厅的一角，台灯的光宁静而柔和。除此之外，他这个住房就还有一个小厨房，一个卫生间。那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 卫生间。 把脸埋在枕头里的董峰闷声闷气地说：“ 好像是从卫生间里发出的声音。” 我鼓足勇气走出了卧室，本想在手里抓件什么东西，比如剪刀、烟灰缸，但是又怕董峰过后笑话，便赤手空拳地走到了客厅。先检查了一下房门，门锁得严严的，没有人能够进来。然后我转身走到了卫生间的门口。卫生间的门虚掩着，幸好电灯开关在门外。我先按亮了灯，再小心翼翼地推那道门。一间狭长的卫生间出现在我眼前， 坐式便器、浴缸、毛巾，还晾着一些女人的内衣。这一目了然的地方什么也不能隐藏，那吧嗒一声是怎么回事呢？夜已经很深了，卫生间里的那面大镜子望着我，我觉得里面的那个中年男人很陌生，我觉得头晕，不知道从昨天晚上开始的离奇事件是不是存心要干扰我正兴致勃勃的写作。我说过，我正在写的这本书叫背后有人，是14年前发生在医学院里的怪事。不管怎么样，这书还得坚持写下去。如果这个世界如柏拉图所说，既不会增加什么，也不会消失什么，包括时间，包括过去的事物，这些东西仅仅从我们的车窗口退到后面去了，那么如果有什么途径能够回去，一切还在那里。14年前的医学院女生寝室，散发着幽会和死亡气息的后山，手指肿胀的橡皮手套，神秘的银发夹，都还在那里。国英撒手将那发夹丢在地上的时候，听见了清脆的叮当声。那一夜，国英蜷缩在被窝里，一直有点哆嗦。一周前睡在上铺的卓然用一句梦话将他惊醒，接着是谢小婷在半夜的后山上摸到了那只橡皮手套，到今夜厄运轮到了自己，一张没有署名的约会纸条将他带到了深夜的后山，而去赴约之前竟鬼使神差地带上了这个来路不明的银发夹。郭颖在被窝里翻了一个身，感到头痛在加剧。难道真如卓然所说，这发夹与压在后山下的防空洞里的死者有关吗？天亮之前，郭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看见自己坐在后山上的那个凉亭里，而谢小婷和班上那个叫高瑜的男生就坐在他的对面亲热着。他看见一只手在谢小婷的脸上抚摸，但那手有些异样，他努力睁大眼睛细看，那只手变成了一只鼓胀的橡皮手套。这个时候他听见卓然的声音说， 我们走。 也不知卓然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他跟在卓然的身后就往山下走。他看见卓然的背部袒露着，像是刚淋浴后的样子，他感到奇怪，卓然却回头狠命地命令他下去。 下去。 他看见一道石门，里面是防空洞，一片漆黑，那黑色像水一样的涌出来，突然当啷一声，一枚银光闪闪的发夹掉在他的脚下，他想跑开，但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他又急又怕，等着被子醒过来。由于一夜都没有睡踏实，郭颖一大早起来跑步的时候感到脑袋昏沉沉的，他没有开灯，借着从已经发白的窗户透进来的微光，摸索着 穿上一条白色的运动短裤，上配一件短袖 T 恤，这样他充满了运动感。尽管他的胸脯高耸，大腿也粗了一些，但黎明时分的校园几乎没有人，他也就不在乎了。上铺的卓然睡得正香，对面铺上的谢小婷也正发出均匀的呼吸声。透过蚊帐能看见她的一条腿露在被子的外面，很美。这个丫头从来不锻炼，却天生的一副好身材，哼，郭颖真是羡慕死了。整栋女生宿舍寂静无声，她从三楼下来的时候，在楼梯上几次产生了有人在背后跟着她下楼的感觉。当然回头望却是连个影子也没有，就这样一直走到楼外的操场上，在六月清晨的凉爽的空气中，他才觉得彻底的清醒过来。远处有人在单杠上做着引体向上的动作，整个身体在手臂的拉动下一上一下的，像一根弹簧。小吴看清了，这人是同班的一个叫吴小周的男生。他个子不高，略显瘦弱，看来他是为强壮而锻炼了。郭颖没从操场中心穿过，而是沿着操场外边漫步跑开，他不愿意让男生看见他这身打扮。郭颖沿着人工湖转向后山脚下的小道慢跑，这是他晨跑的老路线了。晨光还未将周围完全打亮，树丛还显得暗影重重而富有层次感。当上山的石梯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郭颖按照平常的习惯折身向上开始了登山锻炼。他感到身体已经出汗了，据说这是消耗脂肪的好方式。石梯出现了一个向上的弯道，他停下来喘了几口气。此时此地，身在头上的树芽使他想起了昨夜的发现。一条女人的长筒丝袜在这树芽上，他昨夜从凉亭下来的时候曾经伸手摸到了她，而现在那条丝袜却无影无踪。他记得昨夜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难道后半夜还有人在这儿活动，并且取走了这个丝袜？他感到不可思议。从这里往上看，清冷的凉亭清晰可见。昨天晚上一张向他示爱的匿名的约会纸条，让他在这凉亭里等到深夜，却一直没有人出现。他想起了老校工所说的，曾望见这凉亭里出现过一个浑身穿着白纱的女人。在老校工远远的一声咳嗽声中，那白影一下便消失了。据说那是文革中死在山下防空洞里的一个女生的亡魂。当然对这些传闻郭颖从未认真地相信过，但这一次在树丫上出现又消失的长丝袜却是他亲身经历了，他无法解释。本来啊，新近发生的一连串的古怪事足以让一个大二的女生从此不敢再上这后山的，但强烈的好奇心使郭颖忘掉了恐惧，在树丫下略微犹豫了一下以后，她继续地向凉亭上走。那让人头疼的发夹就是 卓然从凉亭边拾来的，他觉得这里幽深莫测。他在凉亭边转悠，一堆黑乎乎的纸灰突然陷在石阶下，他好奇地蹲下身去，看见了一些未燃尽的纸屑，那是纸钱儿，烧给亡灵的冥币。在大学校园的后山上，谁会干这种事儿呢？况且这里绝无陵墓啊。郭英作证，昨夜他待在这儿的时候，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些事情都应该发生在他离开以后，那应该是后半夜的事儿了。谁来这儿呢？郭颖突然感到他收到的纸条有些可怕，应该说猴急的男生如果约了他不会自己不来的。想到这儿，他感到背上发冷，一直到跑下山来身上才恢复了热气。上午是心理学课，何教授的声音在教室里缓缓地流动。人由本我和自我组成，自我是浮在海上的冰山，本我是盛在水下的那一部分。胃痛、呕吐、腹泻等躯体疾病，不少病例不管内科医生的事，而是该由精神科医生来诊治的。基因排列组合一开始就将人钉在宿命的十字架上，被本我藏匿的记忆只有通过梦或者催眠术才能打开寻回的通道。何教授的声音逐渐激昂，郭颖望见他那清瘦的脸上有些泛红。这是一位真正具有学术热情的教授，在课堂上激动起来与平常的冷静会判若两人，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课，但郭颖却老是集中不起注意力。昨夜今晨的古怪经历让他有精疲力尽的感觉，他的眼睛在东张西放中看见卓然端坐在座位上，一副专心听讲的样子，但眼神并不集中，显然心在异处。谢小婷的课本下压着一本画报，长发遮住了半个面孔，很有点媚的感觉。郭颖就这样心神不定地等着下课。这个时候，一个小纸团滚到了他的脚下。每天晚上，女生宿舍307室的灯光总是最后熄灭，在校园的大片暗黑中远远望去，那窗口时而会出现一个人影对着远处眺望，而所谓远处也就是校园的后山。熄灯前还会有人影在窗口晾衣服，有时晾出的是不便凝水的丝裙之类，便有小雨似的水滴落到楼下，打得下面的树叶嗦嗦作响。晾衣服的是卓然，洗澡以后顺便洗几件衣服是他的习惯，然后他便从郭颖的床头爬上上铺睡觉。这个时候郭颖已经穿上拖鞋准备到浴室去了。这天晚上 对面的床铺是空着的，谢小婷大概不会回来了。下午下课后便有小车在校门外接他，当时郭颖对他做了个鬼脸儿。谢小婷一掠头发说：“哼，别坏啊，是朋友请吃晚饭。”其实谢小婷是很放心的。从大一开始，郭颖就是他无话不说的知己。由于去得太晚，浴室的水已经不太热了，幸好是夏天，倒没关系。郭颖在盆头下的水步中让身体尽量的放松，浴室的灯光因水雾而显得朦朦胧胧。他突然想起了上课时滚到他脚边的纸团，那上面故意写的歪歪扭扭的一句话是：“我想抚摸你的裸体，我会让你发狂。”这种纸条要是出现在刚进大学的新生中，一定会让女生愤怒进而高发的。但是现在大家已经对此见惯不惊了。郭颖将这个纸条撕碎并且扔进垃圾箱的时候想：哼，有一个可怜虫。他认为这种张狂背后是一种很深的压抑。近来在学校的厕所里也常出现这些文字，甚至在女厕所里也发现了。前几天郭颖在上厕所方便的时候，看到蹲位的门内便写着一行字：“我的身材好极了，谁来找我呀？”女生们对此悄悄地议论说：“这一定是男生丢进来写的。”“嗯，是女生绝不会写这种话。”当然也有个别反对的意见，认为不一定吧，也许女生里也有色情狂。不管怎么样，女生们对此只有咋舌的份儿。在浴室的水雾中，郭颖一边冲洗一边想：和自然界有白天黑夜一样，人也有黑暗混沌的部分。 唉，混沌中的嚎叫。 他很满意想到了这句形容词。他了解男人，那是三年前他读高中的时候和他的姐夫发生的那些事儿。这秘密他只能深藏到死。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